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现在呢已经到了11假期哈，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趁着这个难得的长假会和朋友哈、啊、跟家人哈、啊、或者是跟爱人啊来一趟舒舒服服的长途旅行，那可能另外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哈留在北京，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哈，或者是一些近郊游哈。不管您这个十一是打算去哪儿哈，今天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您在节目当中啊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去一个非常遥远而且现在在这个季节应该也是非常舒服的地方哈，这就是海南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趟非常有意义的海南之旅哈，这是一趟环海南岛的骑行，而且呢是今天我们邀请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哈，在今年上半年退休之后的第一天啊出发踏上了这次旅程，同时也是作为自己一个退休生涯开始的一个大大的礼物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一趟环海南岛的骑行之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一位骑行爱好者古元古老师啊，欢迎古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开始还是先来跟咱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论论好，我是古元， 欢迎郭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海南岛啊，骑行一圈，我觉得去年哈，好像去海南的人特别多，可能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出境哈，出境旅游都受到一些限制，然后大家都想去一些，尤其是在北方的朋友哈，去一些南方啊，空气湿润啊，气候好的地方。所以去年给我的感觉，去到海南旅行的朋友特别多，包括我去年也去了一次哈，去过了一次三亚，确实不错哈，感觉。但是像您这样环海南岛骑行一圈啊，这样的一个体验，还是挺难想象完成这个骑行一圈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见闻。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的哈，这是您作为自己一个退休礼物哈，在退休的第一天，就是退休之后的第一天，就马上出发去到那个地方骑了。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就是快退休的时候吧，大概是过完春节，我就因为我正好春节期间是我的生日 啊， 然后呢，我又必须得工作到二月底，所以呢，我就订了，很早就订了机票了，然后也是那个季节，大概如果想骑车的话，可能也就只能去海南，如果去别的地方都有点冷， 对， 然后呢，另外呢，我在这个之前也是这个做了一些功课吧，找了一些路书啊，也正好也是看到有一个朋友圈的一个骑友，他12月份的时候去的海南，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海南环岛骑行就进入了我的计划当中了，然后我觉得马上就真正的时间自由了，然后就可以也不用考虑非是什么一周啊，或者10天啊，或者是15天完成，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你就想用多长时间就可以用多长时间， 随意啊，跟着感觉走就可以了， 对。 然后就确定下来，然后前一天工作结束，第二天马上就去到了。但是海南岛，我们说虽然这个时间自由啊，很随意，但是毕竟骑行一周，其实在获得非常好体验的同时呢，也是不那么容易可以去完成的这样的，就算是旅行吧啊，因为骑行它毕竟需要很多的体力方面的付出，包括需要很多运动方面的基础。如果之前没有这种长距离骑行的这种经验和积累的话，还是挺难的。所以去到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吗？ 因为我可能我比较特殊吧，我可能是一直在比较 就是我一直在锻炼身体，也是很努力吧。那个平常每个星期大概我骑2到3次自行车，都是在40-50公里以上。然后这个就是为你长途骑行做了一个准备。另外呢，我还有游泳、跑步和这个力量训练。所以我觉得 常年锻炼哈。 对，常年锻炼，我觉得一天就是如果一天骑个180公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假如你的器材或者说不是这种刮风刮大风下大雨的话，应该不是太困难。另外呢，我也是看了一下路书，就是总的爬升也不算太多。最后我那个800多公里之后大概爬升了3000多，就是累计爬升3000多。就是但如果你要分配到9天里去哈，就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咬咬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话也不用考虑年龄的话，就是我觉得咬咬牙都可以咬下来吧。 可以下来的。而且这样是不是也得去选择一辆比较有针对性的这种车，不是什么车都可以。您这趟是骑的公路车是吧？ 对，它叫公路，叫公路历时公路车。 历时公路车 就是这个我这个品牌呢，这个车的牌子就叫 Diverge。就是说历时公路车也是这两年可能才发展起来的 公路车当中的一种 跨界。对，它等于是让你有更多的可能，或者说应付更多就是铺装路面之外的很多，比如说沙石路啊、石子路啊，甚至涉水，它都是可以的。 就有点像越野车那种感 觉。对，有点像城市 SUV 这种。 城市 SUV、 就是、对、就是纯粹的这种，好像这种叫这个山地吧，可能那种越就是这深度的越野，它可能也不可能完成。 就跟山地车还是不一样。 对，但是 山地车这种属性。 对。然后这个车呢，就是应该说最擅长这个耐力赛或者耐力骑行或者长距离的骑行吧。它比较耐造，它的轮胎啊比较厚，然后抓地力也很强，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车的设计又是比公路车要舒适，但是又比山地车易于这个操控和轻便，所以它就是在这么一个跨界的这么一个区间里，它生存。然后好像这两年可能会开始热起来，我周围有不少人都开始计划或者已经来问我说，哎，你那个配置是什么呀什么的。然后也有不少人在买了。然后我看好像有那些 Pro 的新年愿望里就有这款车。有很多人都想加购这种车。 等于是兼顾了公路车和这个山地车哈，两方面的一个优点哈，也是比较适合于就像您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可能会面对一些复杂路况的这种骑行哈，比较针对这种情况哈，这款车可能会发挥比较好的作用。那车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还有一个我一直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您去到海南这么几天，肯定也要自己的这个行李问题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因为也有人我一直在发朋友圈嘛，就是那几天在海南，就有不少人问我说你的行李怎么啊？对，你带的衣服够吗什么的？说你的看你的包怎么这么小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常年运动吧，或者说是这个跑马拉松啊什么，然后完成铁人三项的比赛，这个我觉得就包括我自己的这个职业，轻量化是肯定要考虑的，就是比如说汽车的轻量化是一直这个汽车厂家一直在追求的，其实自行车也是，它那个越来越轻量化，包括用的材料哈，包括这个设计，这个减小风阻和自重。然后那我觉得那你既然了解这些，那你肯定这个出去你就不能让自己，你就不能给自己添很多包袱， 是 哈，你肯定要 最大化的这个减轻你的行李。然后我甚至我自己，我这个人可能也有我个性的一方面，就是说我能让自己受很多委屈吧。 嗯， 我觉得我不用非得睡觉穿一套衣服，骑车穿一套衣服，然后非骑车的时候去，比如说你去吃饭又穿一套衣服， 嗯， 我就可以把这些不同场景的衣服你都合三合四合二为一呗。 嗯， 然后呢我大概带了两条骑行裤，都是带垫儿的骑行， 嗯， 就是骑行衬垫儿的这种裤子是专业的，然后只带了一条是就是非骑行时候穿的裤子， 嗯， 这条裤子也很柔软，也是速干的。而且呢，我如果居住条件住宿条件不好的话，我就会穿着这条裤子睡觉， 嗯， 也会防蚊子，也会让自己有这个干净的这种感觉吧。就是起码你皮肤不会，你觉得床单不干净，你就可以避免让皮肤接触这床单。然后我平常也是骑完车去吃饭也换上这件衣服， 嗯， 无非是在这个旅途当中洗两次， 嗯， 到了饭店比较宽裕的水和这个洗衣粉就可以洗一洗，然后用吹风机把它吹干，第二天早晨再穿， 嗯， 或者第二天你吃饭的时候再穿， 嗯， 然后上衣大概我也是都是速干的，包括一条速干毛巾， 嗯， 然后上衣也是一个长袖骑行服，一个短袖骑行服，还有一个骑行背心儿。所谓的骑行背心儿和骑行服都是后面有兜的，后面有很大的兜，还都是带拉链，然后你就可以把随身的证件、手机、口罩、纸手帕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零钱，甚至零食，甚至补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利用了你的空间和， 嗯， 然后你就会不需要那么多的行李。 嗯， 然后在去之前我在网上挑了一些装备， 嗯， 也是参考了一些，在网上也搜了一些东西吧。然后当然也有也不是，任何选择都不是最佳的。 嗯， 然后后来我是通过自己这个行走，我后来就是这骑完了这一圈，我又觉得还可以更省， 还可以更省点， 就还可以带更少的东西。 嗯， 因为我这次我把牙刷都掰了，掰的很短的一截儿哈， 哦， 然后梳子也掰了，然后 那很极限了，已经， 就是，对对对，很极限了，就是我就想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简化到最小，然后带了三盒洗头液，就是我平常也是洗头洗澡都是一种东西，然后带了三盒，实际上这次我连一小盒都没用完，就是以后我就知道了就可以带的更少，包括这个纸巾，我带了大概三四包纸巾吧，还剩两包回来，当然这些都是有备无患啊，你也不能说，但是其实一路上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买到，因为你并不是在身处荒野， 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再小的镇子或者说再小的村子它都会有小卖部，这地方都有卖清洁水、纸巾以及补给都是有的，所以水壶都不用，有的人就说，啊，你应该带，起码要带两个水壶，我其实就带了一个水壶，我当时就想矿泉水瓶子就可以用，其实矿泉水瓶子都没有必要，因为你不如到一个小卖部去喝一个冰可乐，然后喝完你就减轻重量了， 对， 你也不用再带着剩的半瓶再往前走，因为前面还会有， 嗯， 所以这些也都是可以更优化的吧。 是啊，您刚刚说的这个轻量化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大家一直在讨论啊，但是我们可能针对的是这种啊，比如说在跑步运动当中啊，尤其是这个越野运动当中的这种轻量化，因为其实越野跑哈，它的本质就是所谓的轻装穿越嘛，就是跟您其实这回的这个理念是一样的，就是把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我全都不带啊，我把我所负的这个重量哈，去减到越小越好，包括装备的这种进步和进化哈，其实也是在推动着这一点，所以大家都在追求这种非常极限的这种状态。但是像您刚刚讲的，经过 这次的实践之后发现其实觉得做得很极限了，但是其实还可以更简化一些啊。相信在下一次骑行的时候就会对这个轻量化这方面会有更好的理解跟把握了。但是我听完您刚刚说的给我一感觉，就是这一趟其实还是还是挺艰苦的哈。我节目一开始用了一个词儿叫旅行，我觉得现在一听这个叫旅行可能还是不太合适。 确实是因为你想着今天要完成这100公里，然后呢你就不太，反正我就一个是我对吃也是比较随意啊，我走的时候还带了几块能量棒，然后带了2袋家里人剩的这个电解质的粉冲的水，然后呢我大概在这个9天里就均匀的把这些都用了，这也让我呢节约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吧。我觉得因为我大概所有的中午饭我都没有在路上吃过，我都是譬如说买2个香蕉，然后吃半块能量棒，然后喝点可乐或者喝点水，这中午就解决了。早晨吃的也早晨，因为你要骑行也不可能吃得太饱，就8分饱吧。我觉得我能完成，或者说能在预定的每一天的计划里能不是太狼狈，我觉得跟我这个没吃中午饭就把中午饭省了，我觉得也特别必要。我觉得如果要再去小摊上去中午饭，如果你再不适应哈，那可能就更麻烦了。 对，所以每天其实还是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目标的，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多少的里程，一定要到达某一个地方。 是这样，因为你要住店嘛，你这住店肯定也是要预先不预定，对，你不交定金可能也要跟人打招呼，至少呢要心里有数，大概我去哪儿或导航到哪儿，因为确实也有很多选择，譬如说到了博鳌或者说到了儋州，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而且可能并不是那么近，你可能可以住在海边，你也可以住在镇子里，你也可以住在小城市里，或者也可以住在村子里，这个可能中间也会差20-30公里呢。所以呢就是确实要事先计划好，而且呢我大概也不是那么从容吧，就是很多天的时候都是4-5点才到，就下午早晨出发，有的时候7-8点出发吧，就最早的一次我大概6点钟就从儋州，有一天从儋州就6点就出发了，去吃了个早点，大概出城的时候也是7点了。如果要一天要是计划在100公里以上的话，那可能就要天没亮就得出发，然后可能在天黑之前你才能到。因为可能对我来说有些特殊的，就是我不是太，我走之前吧也觉得也没有，因为我的码表非常小，我也没想用码表来看地图，所以我就经常是把手机掏出来导航，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我可能导航，然后再加上问路，我是这两就是传统的导航和现代化的导航结合着用，然后可能也挺费时间的。 是这样，所以您第一站当时选择到了哪儿？从哪儿开始出发的？ 我可能也是愿意选择小众的吧，就是任何选择我可能那个最终都选择的是小众。然后呢 不是三亚， 对，我从海口，因为海口比较便宜， 哦， 海口的住宿和就是相比较可能会比三亚便宜1/3左右，机票和酒店，而且你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冷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话，你的选择就会更多。 对， 因为我包括我可能没有把三亚，我这次都没进三亚那个城市，因为我就觉得无数次去过三亚了，而且都是匆匆忙忙的，就是因为很多工作的时候要去三亚了，然后我就避开了大城市吧。我觉得这儿我也想特别说一个哈，就是在这个路线的选择或者说是线路的选择上啊， 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倾向性。我这次在路上也碰到很多，你看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小孩，大概他就是泉州的一个女孩子，大学毕业没有两年，他是一个年轻的设计师，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海，我家就在渔村，那个海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我就愿意走国道，所以他就不会选这种乡道和海边。但是如果你要从大城市来的，你可能就对乡村更感兴趣，你可能就会选择这个乡村的路。 像我就对大海特别感兴趣，我肯定能看海的地方我肯定都选靠海地儿。 对对对，那肯定跟我一样，我也觉得那个就是说我也愿意就是一直沿着海边走。这个也是如果没有经验，可能最开始我就是想全部都走乡道。它这个海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以国道为主， 国道版还有乡道版。 乡道版，对，这个乡道版就是属于小众的，而且呢乡道版呢它可能建议你要走小众的路线，就是从西往东转，先走西线。他也强调，他说那个就是很多人走东线吧，东线因为风光都是在海边嘛，大海边哈，然后修的路也很好。他说很多人就会从海口出发到三亚以后，他可能就放弃了。他说很多人就放弃了环岛， 就觉得东边我已经都走过了， 对对对， 西边没什么可看的，我到这儿可以回去了。 他可能就回去了，或者说坐飞机或者坐高铁就回去了。然后呢那个这个乡道版的这个有人就建议我，大概就是我第一站是儋州嘛， 就先往西走，从海口出发先往西走。 儋州的这个有一个朋友，他说你没有经验，他说很多乡道是信号可能不好，如果信号不好，你就如果你不熟悉 导不了航， 你就对他说你就容易迷路。另外呢，如果要赶上雨天的话，他说很多乡道是泥的，泥泞的路，他说你这样就增加了很多困难。当时他当然不知道我骑的是什么车了，他就是以这个公路车，他说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一个人又迷路了，然后这时候如果你要再爆胎，他说你又碰不到骑友的话，他说那你这不是就给自己添麻烦，他说你不如就一开始他说你就走国道，他说这是最安全的。但是后来我走了一段国道之后，我就放弃走国道了，我就觉得挺乏味的，因为你可能到南方去，到海岛去比较新鲜，对植被啊，你都是那种热带亚热带的植物，但是你要是说前三天那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你可能就愿意走一些乡道啊，你可能就要经过一些村子呀，你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色，然后看到村里的人都干嘛，然后你就会更你觉得更有趣儿。然后而且这个乡道版都挺有意思的，它会过很多的渡口。 渡口， 对，这个渡口吧，并不像我曾经经历的那些渡口都是比较有规模的哈，或者说是他这渡口有的时候就一条船带着你，就带你一个人过去，这也叫渡口。然后呢还 不是很宽， 对，河很窄，然后呢但是你没有这个渡船你是过不去的，你可能或者要多绕10-20公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魅力所在吧，就是说你骑海岛你还要大概我过了4-5个渡口，如果更多的话还要摆渡，然后反正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经历。 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乡道版， 是 基本上环这一圈都是环着乡道版哈，跟国道版整个的这个体验和风光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暂时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的界内界外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谷老师这一趟非常有意义啊，同时也是充满着各种惊险刺激和乐趣的环海南岛骑行之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继续关注10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 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下半段的界内界外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带大家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继续来分享一趟非常奇妙的骑行体验哈，是一次单人长距离无后援的长途的骑行哈，环海南岛一周哈。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嘉宾呢，他本身哈去骑行的这个目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是在他退休生活的第一天哈，前一天刚结束了自己全部的这个工作内容，然后第二天正式退休之后，马上哈就去到了海南岛，以骑行海南岛一周这样的方式哈来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啊，当然也是一位常年运动的运动爱好者，骑行爱好者啊，古元老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古老师是跟我们来聊了这个骑行这一趟的动机啊，包括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专门的这种骑行的车哈，在公路车的这个元素当中加入了很多这种山地车的这种元素，能够应对很多这种复杂的不同的路面，包括在装备的这个取舍上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还有心思啊，做到了极限比较极限状况下的这种轻量化的装备哈，把多余的这种东西全都省去了，以非常轻量化的这种装备，然后开始了这样海南岛骑行一圈的这个旅程哈。从海口开始出发，然后是望西骑行，主要呢走的是叫乡道，不是国道哈。乡道跟国道其实还有着挺大的区别的，国道它的路况可能相对更简单一些，乡道可能会面临一些更加复杂的这种路况，但是同样可能也能收获到更多的关于当地的这种比较原生态的这种当地人生活的这种体验哈。还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其实也有人建议您哈，说走国道好，因为走国道呢，说这个第一是路面情况比较好，第二如果是走乡道的话，如果碰到一些恶劣天气，因为海南那边它的雨水还是挺多的嘛，那边一下雨的话，或者都是那种泥泞的路面，可能第一可能是对骑行的难度哈提出了比较高的这种要求跟挑战，第二呢可能弄得一身泥，一边骑这也挺狼狈的。所以有碰到过这种比较恶劣的天气吗？在您骑行的这一周当中？ 我觉得还挺幸运的，竟然没有雨， 一天雨都没碰到， 一天雨都没有碰到，而且呢，还大部分都是这个多云的天气 啊，那非常舒适啊。 对，而特别是早晨，整个上午骑行都特别的舒服，到了中午肯定是会有太阳，最那个，我觉得最暴晒的一天就是我骑到那个地方叫分水岭，就是万宁和这个。就快到万宁的那地方， 那刚过三亚哈。 对，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回到海口的那一天，只有这两天好像是，天气比较晴朗，其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多云， 都是多云。一天，您昨天说给自己安排的里程大概是在八九十公里这样的， 是的。 但其实也挺赶的哈。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如果想完成的话，因为毕竟还是要保证天黑之前回来，如果是日落之后还在路上的话，可能情况就要复杂很多了，所以一定要赶在最好是落日之前回来。这样的话，其实出发的时间也挺早的哈，基本上早上六七点钟左右就开始出发了。您还记得说当时有没有说行程特别赶的一天，比如说当时到下午的时候，您看表，在估算后面的距离，感觉今天可能有点够呛，完不成，这种情况有吗？ 哎，真有这么一天，就是说那一天大概我骑了140公里吧。 哦，那也比较长了，里程。 对，其实他原来建议他，其实他的很多个版本啊，路书有很多版本，然后他有不同的建议，就是说他可能建议你在中间要停一下，或者让你在中间住一天，第二天再走。 好，我是 OK。 大概是比较匆忙、比较赶的那一天是骑行的第五天，是从那个棋子湾到英歌海，大概是120公里左右。然后呢， 应该中间呢有很多路书都建议中间在东方要停一天， 嗯， 然后我到了，我骑到东方的时候大概也是已经是12点多了， 嗯， 然后路上碰到两个当地的骑友女的，然后就问我说你是去哪儿啊，我说我想去英格海，他说我们说你现在去，你现在往那边去你到得了吗，说我们都是一早去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那你也骑吧，我根本就没有，所以就更没有吃饭的时间，就是喝几口水吃个香蕉，然后就一直在赶路。还好吧，那天我是下午4点多到的英格海。 哦，那还行的。 对，然后当地的那个民宿的那个小姐就说你就算快的了， 嗯， 说你从棋子湾过来你比男的骑的还快呢。但是我后来就觉得因为我的车好吧， 嗯， 因为车确实，如果要是很多男的，很多人，包括很多大学生什么的，很多他们不是太讲究， 装备啊。 对，他们不是太讲，他们可能更在乎的是我完成这个环岛这个本身， 嗯， 这个行为本身， 嗯。 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是，到了海口或者三亚去租一个山地车。 哦， 那你想，我觉得那他肯定那车本身就比我重好多， 嗯， 然后呢？这个山他们骑那个山地车的标配，或者说海南环岛的标配吧，都是特别沉重的两个驮包， 嗯， 就是你要在网上搜，或者说了解一下，你看到大部分人都是那种帆布的一个放在后货架上的一个两边都有的这个驮包。其实，哎，还有很多人带着帐篷，然后还有带着书的，就是要在路上读书。 哦， 然后其实这些人露营的家伙事儿都没用上过， 嗯， 然后因为他们也是一直在赶路， 嗯， 就可能所有人就是你只要开始这个环岛哈，就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轻松或者那么惬意，或者我还能找个地方草地上什么， 看看 或者沙滩上看看书，那简直就不可能。你可能开始骑行你就想，哎呀，我明天要怎么走，我明天要几点到哪儿，几点到哪儿，可能就是这样。就是我就觉得车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嗯， 就是让你还是稍微轻松的，不， 嗯， 你不会身体也不会受伤， 嗯， 既没有什么膝盖疼腰疼或者肩膀或者什么手麻脚麻，好像都没有， 嗯， 就很这方面还挺顺利的。 嗯，确实啊，身体没有出现问题，而且车本身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因为这种叫我们这个把这个做一个定义啊，叫单人长距离无后援的这种骑行哈，其实最怕也是车有一些问题，如果车在半道上出问题的话，其实是很麻烦很难办的一件事啊。但是这回第一是这个本身的质量确实不错，第二您的这个运气确实也很好，没有出现这种非常意外的情况。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是比较赶的一天，其实是把建议两天的行程浓缩到一天来完成了哈，那天是比较赶的。在我们其实还想跟您聊一个，就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了，海南的地势呢其实相对还是算比较平坦一些的哈，骑完整个的海南岛的一圈大概是800-900公里，累计的爬升是3000多米哈。其实这个爬升如果把它放到800-900公里整个的这个里程当中看，其实这个爬升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比如说有没有比如哪一天的这个路线路程让您觉得是有一点难度的，或者说道路不是那么平坦，相对难度比较大的，有没有这样的路段呢？ 有，就是在大家都叫那个地方叫分水岭。 分水岭 啊，那个地方也是这个万宁的一个边界。 万宁啊， 啊， 冲浪圣地啊。 对，我还是去冲浪 啊，去冲浪了。 对，一会儿再聊。 好， 那个，然后那个地方呢，非常陡， 嗯， 就是坡特别陡， 嗯， 然后呢它的那个气候也是从亚热带到热带的分界， 哦， 也是这么一个分界， 哦， 就是分水岭，它好像很不只是这个县和县之间的界限哈， 嗯， 它也是这个自然条件的这种一个分水岭， 哦， 那是比较难的， 嗯， 而且所有骑过海南环岛的人都会把这个地方的照片，这个地方照片上有一个标志，就是4个字叫路随心造，就是路是由心造的， 哦， 就是说 可能后来我就理解，我骑过了这一段，我后来才理解，就是因为有难度吧，有，而且我还看到有很多男的，在那儿推着，下坡也推着车，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生活在平原，从来没怎么骑过坡，所以他下坡他看着坡很陡，或者说对，他看见有坡还带弯儿，他就不敢，然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吧，也确实也看出很多平原来的人他确实不太擅长爬坡。 对，这个如果是下坡之前没练过的话，如果很陡的坡的话，真是不敢下。 是有点挑战。 稍微掌控不好的话，直接就摔车就摔出去了哈。 一般人都怎么都害怕这样。 对，所以就慢慢出现，就是有，就包括其实在其他的一些运动当中，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老话说哈，叫上山容易下山难。但其实你如果经常去参加一些比赛，不管是骑行也好，或者是这种越野跑也好啊，或者是这种铁三的比赛也好，经常在自然条件当中来参加的话，发现这句话真是有道理的。上坡有的时候凭你的意志力顶一顶还能顶上去，但是下坡的时候你如果技术或者说本身的这种经验和力量不过关的话，下坡你是真不敢下，只能慢慢的走下去。 是的，下坡好像就是一个是可能是技术或控车的技术啊，压弯的技术，然后还有勇气。 勇气， 对，可能就是有些人天生的这种就是很勇敢的，就是七八十迈下坡， 就是走啊，就是往前走，其实下一次也就好了，过了心里这个坎儿之后可能就会好一些哈。刚刚您说到那个细节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叫路由心造啊，像这种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小细节也好，或者是当地的这种特色也好，或者是当地的这种比较原生态的生活也好，因为我们知道海南哈，现在虽然是自贸区，也有这种三亚呀、海口啊这种著名的旅游城市啊，包括我们刚提到的万宁哈，很多人都去那儿冲浪，包括我知道国家冲浪队啊训练基地也是在那儿哈。虽然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些地方，但是同时呢也在岛上保留一些非常原生态、非常有特色，我们平常很难想象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尤其是您这次哈，我们这节目也说了，国道和乡道之间选的是乡道版本，基本上走的乡道，走乡道看到这些的机会就会更多了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您在这一路看到的，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海南当地的这样的见闻和故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去了好多渔村 啊， 看到这个真正的就是。特别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我也推荐大家，那个地方非常的原生态，是一个镇子，叫英歌海。 英歌海 它是在乐东县黎族彝族自治县的这么一个，也是就是靠海边的这么一个，应该是在海南岛的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 它还是在等于在西线上，那个镇子，没有游客很少，然后呢，它就是可能是最近一两年才成为旅游目的地吧。那个地方你还没有进到那个镇子里，它外面就一大片是湿地保护，保护就是被保护的湿地，有好多木头的栈桥，然后要从这个省道还是国道要走。要大概要骑八九公里才能到这个镇子，然后这镇子里呢，最早都是渔民，然后慢慢的呢，可能近海的渔获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又随着旅游的发展，有一些人家在镇子上，人家就办民宿啊，做饭馆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就是当地的居民，镇上的居民。然后呢，我住在这个民宿，这家叫海纳里，这个女主人吧，跟我同龄。然后我们俩特别有意思，就是互相都有好感吧，然后她就主动的带着我去看，到镇上看老房子，有很多是华侨当年都100多年了，1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叫骑楼式的合院。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原来只是知道，譬如说海口有骑楼，或者说广东这一带沿海就是华侨文化嘛。 但是你还不知道它有院子，就是就像四合院，它不是四合的，它但是它也是一种围合起来的一个叫骑楼合院，它也是重点保护，就文物保护单位吧。然后看到了好多老房子和仍然生活在这儿的这些渔民，然后晚上就是灯火通明的，都是就是他的起居室，就是一进去的这屋子都是供奉着这个佛龛的，然后都贴着，正好我去的时候也是刚刚过春节不久，然后都是新的特别鲜红的对联，然后呢各地的方言也很不同，我觉得这也是海南一大魅力之一吧。就是我后来也是查了一下，大概海南有十几种方言，尤其是在儋州哈，我就因为我也是在儋州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说到方言这个事儿，我后来对这个事儿就觉得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是说，在儋州的时候，他们就说儋州话，海南人都听不懂，就海南别的地方的人都听不懂儋州话，就是说其实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如果能够一个地方的方言能够保留下来哈，就说明这个地方是有文化根基的，有文化传承的。然后它还有儋州，后来我在那儿，我在那个过渡口的时候，在海头，也是儋州的一个镇子，海头镇，它也是依托渔港的这么一个镇子，碰上一个年轻人，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村委会主任，他就告诉我有一种，他叫就单调，就是儋州的一种地方戏，就是非常的有传统的韵味吧，就是我也不会唱，但也形容不出来，就是穿着传统渔民的，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这种传统渔民的衣服，妇女的一种过节的衣服，然后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们就唱这个叫单调，儋州的腔调。 您到那儿的时候正好是赶上那天吗？ 没有，后来我看到他给我推荐的、 哦、 对对对，然后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也是一个注重就是爱家乡和传播家乡文化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吧。 哦，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如果是不是去到那儿就深入当地哈，跟他们去交流，我觉得是发现不了这些。你说哪怕因为儋州这个地方现在有很多朋友，我知道旅游可能也会去哈，但是你光是这种观光式的旅游的话，可能还发现不了，原来这个地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平常见不到的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发掘哈，去看看他们那边的文化表现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特别想向听众朋友推荐的，就是在离儋州50多公里吧，的海边有一处叫龙门激浪。它附近还有一个叫五彩海滩，所谓五彩海滩就是说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处于这个火山带，火山地质带，它的就是它的海岸线和它的礁石都是特别有特点，而且呢我看有的地质学家说那个地方的这个海岸线的夹角，就海峡和海岸线都是在我国比较稀有的，就是很难见到的这种，就是说海湾特别小，然后都是黑色的礁石，我觉得特别的震撼和壮观，然后因为它也没有什么人，它也不是被围起来的景点儿，所以呢 就是一片海滩， 就是一片海滩，大概绵延3-4公里，断断续续的绵延3-4公里，也有所有的海岸的吸引你的元素，有浪，有礁石，然后你就可以听到涛声，然后还有仙人掌，长在礁石上的仙人掌，然后是礁石上面的山是红土，然后还有灯塔，哎，我觉得这些因素，这些元素都特别的足以吸引你。然后还有，就是说那天带我去的，我因为从儋州去，我包了一个车嘛，开车的小伙子是当地人， 然后他说他都很多年没有去了， 哦， 然后他还捡了好多礁石， 哦， 就是这种火山石， 火山石 黑色的，然后被打磨，被这个海浪打磨的是圆的， 嗯， 鹅卵石的样子，我觉得非常有观赏和纪念意义吧。 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而且这也是很小众的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确实非常，就是当地人都很少去哈，啊，所以啊，今天这个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想去海南玩的话，也推荐大家去这儿哈，啊，离在儋州附近啊，叫龙门激浪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 它是在峨眉县， 峨眉县 那个地方叫峨眉县， 嗯嗯，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啊，这个很小众，可能的并不为很多人所知哈，啊，但是去那儿可以看到，非常别致的这种风光哈，就是说这么多啊，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们最后再聊一聊这个冲浪吧哈，啊，最后骑行这一趟哈，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说完了，最后怎么回来了？但是去海南怎么能不冲浪呢哈？我看您那个朋友圈当中有发照片，还发了去冲浪，是到万宁那天体验的是吗？ 是，就在还不是万宁，是在三亚， 三亚，啊， 三亚的海棠湾 啊，哦，海棠湾， 海棠湾的那个地方， 就是，东边哈， 对，东边， 东边， 对。它那个海棠湾呢，它是怎么说，据说那叫 baby， 就是冲最容易的冲浪小白最喜欢的地方。它那地方呢，让据我那天也找了一个教练，也是挺就是很，我觉得旅行当中也是各种缘分吧，都是。然后那个教练告诉我，他说这个是这个湾呢，是个海棠湾，那个地方是个 U 型的海湾，所以浪特别密，就是你不用等很久，因为你要冲浪你得等浪嘛，你不用等很久，就是它从三个方向那个浪过来，然后呢浪也都是比较亲民和友好的，也对初学者非常友好。然后呢我就上了一堂体验课，然后就觉得确实挺激动，我大概站起来了三次，就是说你能从这个在一堂课里能那个在这个冲浪板上站起来， 嗯， 哈，就很不错， 嗯， 而且对我这个我觉得当然也不能老提自己的年龄哈，退休了什么的，但是那个我教练说他教过最大的一个是70多岁一个叔叔， 哦， 也没看出来那个， 也没看出来， 对对对。就反正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吧， 嗯， 就是你和自然结为一体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被浪推着， 嗯， 然后有了一个速度， 嗯， 然后你还能些许的一点点的一个驾驭的这种感觉吧。 嗯嗯，要跟它共存哈。嗯，是彼此相互支持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对， 真的支持之下往上走哈。哎呀， 是 确实这个冲浪也是去到海南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色哈，这也是您第一次体验冲浪是吧？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觉得还是要回去，还会回去接着， 还回去的。 对对对， 嗯， 对。 所以您看这个骑行一圈哈，不仅是用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哈，这样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这个退休的生活哈，而且去海南这么一圈，其实也发现了当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比如说冲浪，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龙门激浪，包括很多的这个原始的古村落，包括很多有意思的这种小的地方。因为可能大家现在去海南这个旅游哈，大部分还都是奔着三亚去的，然后奔着海口去的这几个观光旅游的圣地啊，或者是万宁这样的。但是骑行一周下来，其实可以发现很多的有意思的地方。下次再去的话，可能就会，也不骑行一周了，当然更有针对性的去当地体验当地有意思的这种文化和有意思的这种民俗哈。好，那今天节目呢也是再次感谢哈古元老师做客我们的这个双耀之声，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一趟非常有意思哈，同时里面也有很多精彩故事的环海南岛一周的这个骑行哈，单人长距离无后援的长途骑行哈，是标准的一个大神的行为哈。我听您这意思，肯定之后还酝酿着其他的一些计划哈。其实中国咱们大好河山适合于骑行的这个线路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也是欢迎古元老师，如果下次哈酝酿再骑行一趟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线路的之后哈，也能够再次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些精彩的分享。今天也再次感谢您的做客，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节目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